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，你我手拉手一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，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，那将悔之晚矣。张天杰一听，听不进去，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哼，我说张道长，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净说轻巧的话呀！你光说我了，你这么做了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不清楚吗？想当初，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，还当过一任军师，指挥人马，也杀生害命，那怎么解释？这次你来了，没露面以前，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，要把我赢了呢，你话就不这么说了，因为没赢了我，你把话又变了，这叫欺人之谈。当然了，你劝我是出于好心，现在我可不能听，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，帮着我徒儿立了功，我再回金马城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，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结果越说越激烈，把话说长了，说长了就是说翻了。狗皮照人张三丰慈悲没道术，方便眼冤翻呢，用拂尘一指，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？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？正是，张三丰，你不要以大言欺人，如果非要比不可，贫道奉陪。这家是真横啊！张三丰一看没办法，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，破道袍卷了一卷，把底襟儿掖在那破袋子上，周身上下收拾收拾，一探膀背，咔嘣拆，拽出干将宝剑，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。这口宝剑夺人的耳目，是冷气逼人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手指的那么粗的铁条像旋萝卜一样蹭蹭蹭蹭，一会儿就能旋没。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，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，喊了一声道兄，俺张天杰得罪了，唰，往前一根步，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。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宝剑往上一撩，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，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，碰上非坏了不可，急忙把剑撤回来，一转身，人随剑走，剑随人转，宝剑奔张三丰的双腿砍来。张三丰双脚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轻轻地往空中一纵，这一剑躲开了。张道爷以上是下，使了个力劈花毡，奔张天杰面门便砍。张天杰往旁边一转，把宝剑也躲开。咱这么说吧， 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，叫内行啊能看出上下来，外行看不出来，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。你看一般人又是瘸子又是屁，连蹦带跳啪啪啪还带响的，那玩意儿多好看。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，往往两人一比划就算完事儿。什么原因？这叫行家看门道，立吧看热闹。像他俩这种身份，你那一发招，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，赶紧就护住。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，马上就改变招数。所以就像假的一样，两个人光比划很少进招，就是伸着手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来。小驼子徐芳在旁边捆着，心里着急呀，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。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，看人家这1:5，徐芳啊把自己的处境忘了，光顾看了。他一瞅，哎呀，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，长得老学得老，我徐芳觉得不含糊，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。今儿这么一看，连我师父北侠汤矬子都算上，白给呀。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，看人家的发招发式都是炉火纯青，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。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，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30-40个回合，张三丰一看张天也不好惹呀，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，眼睛一转，得了，我研究一种武术叫八步赶铲，我何不用此招迎他。这个八步赶铲怎么个使法啊？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，这一蹦就蹦起来1丈5-6尺高，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。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抬头观瞧，手中拉着7星3分箭，等着他招数的变化。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，身子腾空而起，他不得掉下来吗？能在空中悬着吗？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点，这时候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，脚后跟往里缩，大脚趾头往前舔，奔张天杰的天灵盖。天灵盖是哪儿？就这脑门。这脚趾头真给戳上，扑噜就这一个窟窿。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，要运上气那重有千斤，肉头肉脑能挡得住。脚上都挂着风筝，张天杰一看不好，往旁边一射身，啊，打算把这脚躲开。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，头一脚是假的，也叫问脚，就问问你啊，往哪边躲，那只腿还闲着呢，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。正好张天杰往左边一躲，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你这只脚给探出来，问他的脑门，啪就是一脚， 可把张天杰吓坏了，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，屁股往后使劲儿，这叫千斤坠，哎，扔，退出有一丈多远去。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，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，身子可没站稳的，由于太着急了，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整个躺那儿。还没等他起来，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，撑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，仍然利用两只腿，还双腿一分，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，那样给蹬上，就骨断筋折呀。不容张天杰缓气儿，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，脚后跟一踩地，身子往上一拱，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。这两脚没踩上，张天杰刚想起来，没那么便宜，怎么叫拔步赶蝉呢？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的，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的，那还有四下呢。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，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，这玩意儿给点上能好得了吗？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，就是我们平常的人一百多斤，这俩磕膝盖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，硌的肋叉子上也得硌折了。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，心说这什么招，哎呦，又往上一踹，把两颗膝盖给躲过去了，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。张三丰就好像没跪住似的，身子往前一摘来，俩胳膊肘出来了，正好点到张天杰的花盖穴上。哎，张天杰实在躲不开，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，咱们说的慢，事情来得快，啪啪啪，也就几秒钟的时间。张天杰一想，这胳膊肘给我点上，也得骨断筋酥啊。他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运用了气功，就见两个花盖穴，呜，鼓起了有两寸多高。就是这样，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，咔嚓的一下，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，胸膛也发热，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。张三丰把他打中之后，赶紧站起身来，一翻个，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。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，一手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，从地下捡起鹿筋藤蛇棒，往上一窜，是抡棒就打，被张三丰给拦住了。哎，放肆！你要干什么？老师，这种东西还留着，我打死他得了。废话，这阵你又来了能耐，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救下来。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，来到小徒子徐芳面前看了看，哎呀，你说你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我救你什么意思？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张嘴还骂了半天，我叫你管我叫师叔，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。今儿我到底问问你，管我叫师叔应该不？论辈儿排， 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？徐芳，你看他找后账来了，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。哎呦，师叔哎，师叔哎，您是我的亲师叔，好师叔，您快点接回来我吧。严孝天一乐，给他解开网绳。哎呀，小矬子这阵如释重荷，长长出了口气呀、啊，真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、啊，多悬！人家师徒要不来，焉有自己的命在？把自个的暗器鸳鸯棒全捡起来，佩戴好了，回到洞里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。这玩意儿他不能丢啊！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？不能因小失大。刚把盔甲包背在身上，来到张三丰面前，倒身就拜。我说：“师爷在上，我给师爷磕头了。”我两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混账的东西，要不遇上我，你能活得了吗？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，所以我才敢来折腾。您要不来，我也不来。嘿，这个东西真会白活。徐芳看了看张天杰，我说：“师爷，这玩意可不能留啊！这小子留着，早晚必是一害呀、啊！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，把他交给我。他方才挖个坑，打算把我种在这儿，这回我把他给种上。”还要伸手，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。徐芳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先问他两句话，他要心服口服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他要觉着不服气儿，你中他也不晚。这个人他没个服气儿，不信您就问。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，张天杰，你服也不服，我就问你一个字，你要说不服，我可就不管了。怎么样？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的，那分什么时候？到了现在命没了，他也就软下来了。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了，心里都想：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！这玩意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，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。想到这儿，改换了一副面容。哎呀，道兄，高抬贵手，我认错了。啊，服了，服了。那我要把你放了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道兄，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，我呀，马上尘土不沾，回归金马城。到了我的庙里头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后半辈儿再不惹是生非，我一定再不出头了。你说话算数吗？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早晚我还落在您手里头，怎么收拾都行。好，哎，不管将来你能不能改得了，就冲你说这番话，我就把你饶了。张天杰，你记住，你就是妄自遇不上贫道我，比我高的人可有的是，早晚你是非吃大亏不可呀。看在这般年纪，你学的武术也不易，就把你饶了吧。唰，宝剑一晃，绳索被斩断，让张天杰起来，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。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，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，咔，仰天长叹，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，咱们再见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